第八课，坐火车去台南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，火车。二，步行。三，故宫。四，非常。五，高铁。六，参观。七，同学。八，捷运。九，公共。十，古代。